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圈子》，原剧作者是英国的毛姆。圈子被公认为是毛姆最成功的一部戏，作品生动地描写了资产阶级社会在爱情婚姻上的放纵和不负责任，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圈子》。 30年前，英国议会办事处秘书克莱夫的妻子凯蒂与下院议员布里阿斯勋爵私奔，在伦敦引起轰动。事情发生以后，克莱夫辞去议会的职位，对妻子凯蒂提出离婚。可是另一边，布里阿斯的夫人却坚持不与丈夫离婚。对此，布里阿斯也无所谓。他与情妇凯蒂定居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仍然不安分。他们到处抛头露面，提醒人们对此事的记忆。但毕竟事过境迁，如今克莱夫和凯蒂的儿子阿诺德成家立业，步入政界，成了一名下院议员。阿诺德结婚以后，克莱夫把多塞特郡的庄园交给他，自己只保留了一栋别墅。阿诺德的妻子伊丽莎白年轻漂亮，对婆婆的风流韵事充满好奇心。一想起凯蒂为了爱情，什么名誉、地位和孩子都可以扔下不要，伊丽莎白就心情激动。当凯蒂和伯迪阿斯重返英国的消息传出后，伊丽莎白竭力说服丈夫阿诺德与母亲见面。他觉得，要是母子俩在街上相遇，而谁都不认识谁，那才可悲呢。其实，阿诺德也很渴望见到母亲。自从母亲出走以后，他再也没有看过母亲的一张照片。趁着父亲克莱夫目前正在巴黎旅游，他们邀请凯蒂和波迪阿斯来庄园小住几天。伊丽莎白还请来安娜太太和特地做陪客。安娜为人随和，举止优雅。特地刚刚复员，在马来西亚的橡胶种植园中当经理。上午他们愉快地打了几场网球。快到中午的时候，昨晚从巴黎回到庄园的克莱夫出人意外地打来电话，说要过来玩玩。阿诺德担心这事永远得不到父亲的原谅。他觉得错就错在请了波迪阿斯，好像我们承认了他们的事。伊丽莎白主张最好将实情告诉克莱夫。正当他们谈论这件麻烦事时，门外传来克莱夫洪亮的声音。 哦，还用一个趾高气扬的仆人通报一声吗？ 伊丽莎白欢快地迎上去，让公公吻自己，然后她把特地介绍给公公。阿诺德问父亲这次回来打算住多久，克莱夫回答说要待几天。大家陷入短暂的沉默。特地借口去网球场收拾球拍走了，安娜请阿诺德陪自己去花园散步。克莱夫见他们都煞有介事地躲开自己，只留下伊丽莎白， 敏感地意识到出了什么事。当他得知凯蒂和波迪阿斯应邀而来，内心虽然受到触动，却大度而幽默地表示谅解，并接受了伊丽莎白要他回避的建议。伊丽莎白说，我希望阿诺德的母亲能把我当作女儿看待，我有许多话要和她讲。伊丽莎白对凯蒂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引起克莱夫的警觉，他冷冷地问他，你跟阿诺德在一起生活幸福吗？ 有什么不幸福呢？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要孩子？ 我们结婚才三年嘛。 克莱夫微笑地点点头，祝他们聚会愉快，转身走了。伊丽莎白如释重负。特地回到了客厅，再过几天他就要返回种植园了。伊丽莎白再次劝他留在国内找份工作。 我猜想你不愿意留下，准是有个姑娘在那里等着你。 特地立刻坚决地否认，那股认真的劲儿使伊丽莎白暗吃一惊。特地严肃而充满热情地望着她，突然说道，伊丽莎白，我非常爱你，你知道吗？ 一时间，两个人都呆呆地凝视着对方。 这时，阿诺德匆匆闯进客厅，神情紧张，不安地叫着，哎，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谁来了？ 当然是我母亲啊。 凯蒂穿得非常妖艳，脸上擦着浓重的脂粉。他念念不忘自己曾经是个美人，所以一举一动还是20多岁女人的那一套，令人觉得肉麻。他热情奔放地抱住伊丽莎白，又亲又吻，然后对身后的波迪阿斯说， 哎呀，你看她多么漂亮，多么可爱呀。 一经秃顶的波迪阿斯却嘟囔出一声， 哦，你好啊，美人儿！你们英国的路太糟糕了。 这时，凯蒂朝特地动情地伸出双臂。 哦，我的孩子，随便在什么地方，我都能认出你。 伊丽莎白赶紧提醒他，那个才是阿诺德。凯蒂毫不迟疑地转向阿诺德。 哦，像你父亲一模一样，随便在哪儿我都认得出你呀，我的孩子。 他搂住阿诺德的脖子，深情地问， 你看我变了吗？ 阿诺德很窘迫， 我那时才5岁，你知道，当你。 凯蒂十分激动兴奋，眉飞色舞地回述起当年发生的一切，他的宾客、仆人、豪华的晚宴，自然也提到了克莱夫。管家通知午饭已经准备好，凯蒂的习惯必须在饭前化妆。波迪阿斯不耐烦地提醒他，别又让大家等上半小时。凯蒂在手提包里乱摸着，突然叫道， 哎呀，我的口红还在车上呢。 凯蒂请求借用伊丽莎白的化妆品，当她得知伊丽莎白从来不用口红时，又大惊小怪地叫道， 哦，亲爱的，你犯了多么大的错误啊，口红对你的嘴唇大有好处。 突然，克莱夫手里拿着一个精致的金化妆盒走了进来。阿诺德和妻子都大吃一惊，凯蒂却喜形于色， 哦，我的口红。 克莱夫像个老仆人似的递上化妆盒。我在外面捡的，冒昧的送了进来。布迪阿斯大叫：“ 哦，是克莱夫！” 凯蒂这才吃惊地重新端详起克莱夫。克莱夫微笑着说：“怎么，真没有认出我来吗？”哦，可怜的克莱夫，你头发都白了。凯蒂说着，把脸颊凑给他。克莱夫吻完凯蒂，又热诚地向伯迪阿斯伸出手。 哦，你老喽。我也奇怪，你怎么还没死？ 凯蒂和布迪阿斯住了下来。几天的接触，伊丽莎白发现他们与自己想象中的老人截然不同。布迪阿斯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与凯蒂抬杠争吵。克莱夫每天都过来陪他们。只要他们斗嘴，克莱夫凑在一旁煽风点火，幸灾乐祸。这天下午，阿诺德去参加选民讨论会，四位客人在一起打桥牌的时候，波迪阿斯的恶言恶语是凯蒂无法忍受，结果又闹得不欢而散。克莱夫用嘲讽的语气向伊丽莎白和特迪讲起从前的凯蒂多么天真活泼、妩媚可爱，如今却琐屑无聊、娇柔造作，变得没有一点真诚感情的可笑的怪物。他认为这两位老情人之间已没有爱情可言了。他告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你的天性纯真坦率，毫不虚伪，和凯蒂当年一样。可千万别受江湖骗子的蒙蔽而丧失理性啊。”伊丽莎白反驳他说：“ 你怎么知道，如果凯蒂仍是你的妻子，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 克莱夫认为原有的高尚生活能做到这一点。但伊丽莎白却不这么看。她觉得凯蒂真诚地爱过，自己对凯蒂只有怜悯、同情和爱慕。克莱夫说，布迪阿斯当年有希望当上英国首相，前途无量，是凯蒂彻底毁了他。伊丽莎白表示自己听够了。克莱夫微微一笑，与特迪说了些客气话，走了出去。特地完全领悟出克莱夫旁敲侧击的意思，不过他认为自己偏偏没有什么前途可毁。他很冷静，对待爱情绝对讲究实际。他要求伊丽莎白要么跟自己走，否则就拉倒。伊丽莎白不愿像凯蒂当年那样留下纸条溜之大吉，他决心面对现实，将实情告诉阿诺德。晚饭前，伊丽莎白同丈夫进行了一场坦率的交谈。她实在不忍心伤害阿诺德，但她又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浪漫。她对阿诺德说：“ 我要你让我向你提出离婚，我要自由。” 阿诺德最初还以为妻子在打趣，直到妻子认真地提出离婚，他也才认真起来。“ 怎么？难道你认为我会为了你的任性而牺牲我的事业？难道你是爱上了谁？”“ 对，是特地，我一见到他就爱上了他。” 阿诺德听了不禁放声大笑，他嘲笑这个复员兵竟也会利用客人的身份来跟女主人谈情说爱。 伊丽莎白告诉丈夫，她等特地做好必要的安排，就跟他一起走。阿诺德吩咐仆人叫来特地，指责他的行为卑鄙无耻，破坏了他的家庭和幸福，让他立刻滚蛋。特地平心静气地说，要是伊丽莎白不关心你，你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我不能阻止我的妻子跟你走，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向她提出离婚的。 只要我们公开的一同走，你就不得不提出离婚。 一旦你们离去，我立刻带个舞女去逍遥，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能获准离婚。我们这个家庭离婚离得够多了，滚，给我滚出去。 克莱夫知道这件事后倒很冷静，他告诉儿子，放纵是女人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只要你给她机会，她没有不牺牲自己的。而原则的妙处正是什么原则都可以牺牲。阿诺德瞧着饱经风霜的父亲，闹不清父亲究竟是位幽默大家，还是玩世不恭的犬儒学者。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父亲教给他的办法，去做必要的准备。克莱夫回别墅取来一本旧影集，在客厅里当着凯蒂和波迪阿斯的面拿给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坐在沙发上兴致勃勃地翻看着，克莱夫站在他身后，不时指点着昔日那些名人贵妇。凯蒂和波迪阿斯在一旁暗自窥视，想过来看又怕失去尊严。当然还因为下午波迪阿斯找茬与克莱夫几乎吵了一架，凯蒂从中调和，结果引得波迪阿斯又同他大吵了一场。现在凯蒂轻蔑地撅着嘴拿起一份画报。伊丽莎白被影集中一个弱不禁风的美人迷住了，克莱夫告诉她说，这位笑得甜蜜、调皮、愉快的姑娘就是凯蒂。伊丽莎白无限激动地把影集捧到凯蒂的面前说，你快看呐，你真是太美了，任何人都会爱上你的。凯蒂瞅着照片，像触了电一样，掩面痛哭起来。伊丽莎白惊慌失措，凯蒂请求让自己安静一会儿。伊丽莎白挽着克莱夫的手走向平台，低声地问他，你是有意这样做的吧？客厅里波迪亚斯捡起影集，凯蒂夺过影集不让他看。哦，人变老了是多么的讨厌呢。波迪阿斯把手搭在凯蒂的肩上，承认自己对他太粗暴。 哦，我知道我绝对当不了首相。 胡说，如果你留在政界，谁也别想夺走首相的职位。是我毁了你的一切。 哦，我没有那种资格。另外，我也不太想当首相。 两位老情人像孩子似的和解了，又陶醉地翻起影集来。不久，克莱夫回来了，波迪阿斯想打桥牌，凯蒂感兴趣地追问特地为什么不辞而别。克莱夫将真相和盘托出后，严肃地请求凯蒂告诉伊丽莎白，爱情意味着什么。 你要知道，伊丽莎白她年纪太轻。 凯蒂瞥了一眼波迪阿斯说，可怜的克莱夫， 不瞒你说，要是青春再来，我仍会对你不忠，但我会聪明的不离开你。凯蒂找到伊丽莎白，想到她将要重犯自己犯过的错误，像母亲对待女儿一样深感痛心。她讲起几十年来所经历的一切，她觉得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直到上了年纪才发现大家都半斤八两。她把自己染过的头发当作一个大秘密告诉伊丽莎白。谈到爱情的时候，她说，爱情的悲剧不是死亡或分离，死亡或分离可以忘却，而爱情的悲剧就是不关心、麻木。一个人为了爱情情愿不顾一切，可结果往往落空。伊丽莎白久久地望着这个放荡的、满脸脂粉的老妇人，突然感到一阵毛骨悚然。她的灵魂陷入痛苦的挣扎之中。她全身心地爱着特迪，讨厌阿诺德要她所正视的社会地位，厌腻伦敦的聚会、晚宴和所有那些涂脂抹粉的女人。阿诺德来了，他按照父亲的主意告诉他说，如果他真爱特迪，可以跟他走，希望伊丽莎白接受自己每年给他2000英镑的津贴，并要求伊丽莎白向自己提出离婚。至于造成离婚的理由，当然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可是你的议席和你的政治事业怎么办呢？我父亲在同样的情况下放弃了政治前途，不也过得蛮好吗？阿诺德表示，这样安排仅仅表达了自己对伊丽莎白深厚的情感和爱。他请求最后吻一下妻子。伊丽莎白痛苦万分地接受了丈夫的吻，茫然不知所措。阿诺德的大度慷慨使他的良心十分不安。特迪并没有离开庄园，被波迪阿斯撞见后硬将他带回客厅。伊丽莎白请凯蒂和波迪阿斯不要回避，他不敢正视特迪，泣不成声地表示自己爱他还没有爱到那个地步，表示不愿意用阿诺德的宽宏大量毁掉他的一切。特迪，你要求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阿诺德他也爱我，从前我不知道他爱我的分量。特迪坚持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根本算不上婚姻。伊丽莎白说，要是我跟你结了婚，又爱上另外一个人，打算离开你，你会怎么办呢？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我会一拳打青你左眼，再一拳打瞎你的右眼，然后你再求着吧。 哦，你这畜生！ 特地走进伊丽莎白，盯着她说，我喜欢发脾气、暴躁，可能还会讨厌你，因为我们是私奔的。我献给你的不是平静和安适，而是动乱不安的生活和忧虑。我奉献给你的不是幸福，而是爱情。在特地坦荡深情的火一样的目光的长久注视下，伊丽莎白终于伸出了双臂。 你这可恨的家伙！ 他们搂在一起，互相亲吻。凯蒂对波迪阿斯说， 他说他要一拳打清他的眼睛，我就明白没话可说了。特地叫伊丽莎白马上随自己离开这里。伊丽莎白发愁天黑路远，波迪阿斯表示，如果他们高兴的话，可以偷走他的汽车。凯蒂望着眼前的情景，激动地流下眼泪。哦，亲爱的，我多么羡慕你们呢！当年我们……波迪阿斯搂住凯蒂，哦，行了，行了，别再哭了。伊丽莎白吻别了两位老人，拉着特地的手跑进夜幕中。波迪阿斯感慨万分，亲爱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你是个怎么样的人。人不能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因为情况不同。要是你准备承受任何苦果，世界上任何事都可以干成。克莱夫来到平台，听见远处传来的汽车发动声，对波迪阿斯说，我估计是你的司机带那位女仆出去兜风了吧。波迪阿斯笑了，你一向自作聪明，这回你可蒙在鼓里喽。克莱夫又谈起了伊丽莎白，我了解女人的性格，我告诉阿诺德该怎么做，让他自我牺牲到底。只需让伊丽莎白获得自由，特地的诱惑力就失去了一半。凯蒂问，阿诺德这样干了吗？我刚从他那儿来，他说伊丽莎白动摇了，我完全有把握和你赌上500英镑。伊丽莎白肯定不会走了。克莱夫说着仰天大笑起来，凯蒂和波迪阿斯也笑了，一时间三个人都笑得透不过气来。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英国作家毛姆的剧作《圈子》。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塞维勒的理发师》。《塞维勒的理发师》的原剧作者是法国的伯马舍。伯马舍是法国18世纪著名的喜剧作家，主要作品有《费加罗的婚礼》和《塞维勒的理发师》等。《塞维勒的理发师》是一部格调戏谑的喜剧，表现智慧战胜愚蠢、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塞维勒的理发师》，改写陈雷，演播顾威。 这些日子，西班牙青年贵族阿勒马维华伯爵总爱往塞维勒的一条街上跑。他每天都在那座有百叶窗的宅底下等候，因为百叶窗后面有时候会出现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她叫罗斯娜。此刻伯爵看了看怀表，自言自语地说，时间并不太晚，现在离他每天在百叶窗后面出现的时间还早着呢。说着他转身在百叶窗对面找了个地方坐下了。伯爵此时的心情十分紧张而复杂，对于他来说，幸福仿佛只在那位姑娘罗斯娜的心里。在马德里和宫廷，伯爵有机会随时寻欢作乐，然而现在他却对一个塞维勒姑娘如此的倾心。阿勒马维华伯爵是个正直善良的年轻人，在马德里由于他贵族的身份常常被女人包围着，可他们不是看中了他的门第，便是看中了他的金钱。他早已厌倦了那种无爱的生活。现在他认为，只有为了我本人可爱而爱我的那种爱，才真正的甜蜜。就在伯爵用沉思打发时间的时候，从街道那边走来了一个行吟诗人，他背着一个吉他，边走边吟唱着自己编的诗句。伯爵发现这个人很面熟，这个人也仔细地打量着伯爵。最后是这个人认出了伯爵，我没有看错的话，你就是阿勒马维华伯爵。他一开口说话，伯爵也认出了他，你就是理发师费加罗。费加罗说，正是我，大人。他恭恭敬敬地给伯爵行礼，伯爵连忙把他拉到一边，你千万不能泄露我的身份。费加罗感到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大人？你叫我兰多尔吧，你看我现在这样打扮，还不明白我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我是谁。原来费加罗曾经是阿勒马维华伯爵的仆人，由伯爵推荐去做过几天药房的管理员，后来由于把药卖给了普通的老百姓而丢掉了差事。伯爵非常担心这位老仆人把自己的真实身份给泄露出去。 费加罗并没有理会伯爵的心情，向伯爵叙述着分别以后自己的各种经历。伯爵心不在焉地听着，眼睛却死死盯着那扇窗户。费加罗正说到兴奋的地方，伯爵打断了他：“快躲开，我的事儿可要坏在你身上了。”费加罗赶忙停住话题，顺着伯爵注目的方向看去，只见楼上的百叶窗打开了，窗口前站着一位老人和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正是伯爵昼思夜想的罗斯娜，那位老人是他的监护人医生巴尔多罗。只听见罗斯娜说：“呼吸外面的空气多么痛快呀，为什么这扇窗户这么难得打开呀？”巴尔多罗没有接姑娘的话，很严肃地问她：“罗斯娜，你手里拿的纸条是什么？”“是我音乐老师教我唱的几段歌词。”巴尔多罗听说是歌词，就兴致勃勃地发挥了一番对悲喜剧以及这个野蛮时代的认识和评价。罗斯娜无心听他说这些，一边应付地回答着，一边望着窗外。这时候一阵风刮来，姑娘手中的纸条便随风而去。姑娘装着吃惊地说：“哎呀，我的歌谱被风刮走了，我只顾听您说话了。”“ 哎呀，真见鬼，拿在手里的东西就应该好好拿着。” 巴尔多罗训斥了罗斯娜一句，便转身下楼去捡歌谱了。这时候伯爵从隐身的地方走出来，迅速地去捡那张纸。罗斯娜看见了伯爵，向他做着手势：“捡起来，快躲开。”伯爵刚刚躲起来，巴尔多罗已经走到了窗子下面，找了一阵没有找到纸条。“ 落在哪儿了？什么也没有啊。” 罗斯娜说：“就在阳台下面，您在墙根底下转一转，可能被风刮走了。”巴尔多罗又找了一会儿，便走上楼来，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个教训，以后再也不能开这扇窗子。” 他看见罗斯娜还站在窗前，就说：“ 小姐，里面去吧，你的歌谱找不着了，真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但是我保证，以后这种倒霉事不会再发生了。” 说着，他把百叶窗锁上了。这时候，在街上的伯爵和费加罗看到窗子重新关上了，便走了出来。伯爵仔细地研究着这张纸，上面写着：“您的殷勤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的监护人一出门，您就用这个著名的歌谱随便唱几句，请您告诉我，您这人对不幸的罗斯娜非常多情，您到底是谁？什么身份？有什么意图？”读着这张纸条，伯爵激动得无法形容。他告诉费加罗，在6个月前，他在博物馆遇见了这位姑娘，真像天仙那么美丽动人，他永远也忘不了她了。便去托人打听，才知道她叫罗斯娜，贵族出身，无父无母，和这城里的一名老医生巴尔多罗结婚了。费加罗告诉伯爵，他们并没有结婚，是这个老巴尔多罗为了蒙骗那些风流少爷，想自己占有罗斯娜 而编造的谎话。这个老巴尔多洛，人老心不老，粗暴、牵连、诡计多端，一直疯狂地爱着他的被监护人，但姑娘却把他恨得要死。你怎么知道的？伯爵吃惊地望着费加罗。费加罗神秘地说，我现在就是他的房客，同时还是他的理发师兼药剂师。伯爵听了十分的高兴，他向费加罗表白了他对罗斯纳小姐的一片真心，他要费加罗无论如何帮他的忙。费加罗答应了伯爵，和伯爵定了计策，便去找罗斯纳小姐。费加罗进屋的时候，罗斯纳小姐正在偷用医生的纸和笔在写情书。费加罗装着很不经意地向小姐说起他的一个亲戚叫兰多尔，为了爱一个姑娘，现在是如何的茶不思饭不想，在情网中挣扎。小姐好奇地盘问着兰多尔的身世和现状。他们俩都明白，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人。罗斯纳知道了兰多尔是为人正直的大学生，便以心相许，拿出了刚刚写的信交给费加罗，让他帮忙把信交给兰多尔。就在这个时候，巴尔多洛回来了。他刚才去找罗斯纳的音乐教师巴斯勒，让他帮忙准备明天和罗斯纳秘密结婚。但是他没有找到巴斯勒，灰溜溜地回来了。费加罗连忙躲了起来。这时候，楼下传来了敲门声。伯爵一副士兵的打扮，前来要求借宿。老奸巨猾的巴尔多洛，无论伯爵怎么说，也不允许。在他们交涉的过程当中，罗斯纳已经认出了这个士兵就是他心中的恋人兰多尔，并且在混乱中接过了兰多尔传给他的一封信。把士兵打发走之后，老巴尔多洛起了疑心，他觉得今天的怪事儿接二连三，先是歌谱不翼而飞，后来又发现费加罗在小姐的房里一下子不见了，并且桌上的纸笔又明显的被动用过，刚才又来了个投诉的士兵。他决定无论如何要赶快把婚礼办了。就在老巴尔多洛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楼下又传来了敲门声。巴尔多洛打开门，见是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自我介绍说，先生，我是大学生阿隆佐硕士，是巴斯勒先生刚刚让我来替他为罗斯纳小姐上音乐课，他有一点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做。阿隆佐硕士见巴尔多洛仍不信任地望着自己，就继续说，我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您让巴斯勒先生打听的关于阿勒马维华伯爵的事也有了眉目。伯爵的确在和罗斯纳小姐相爱，并且还互相通了信，这是罗斯纳小姐写给伯爵的信，巴斯勒弄到手了，让我交给您。说着递给他一封信。老巴尔多洛一看信，立即信任了这位年轻人，因为信纸正是他自己桌上的纸。他如获至宝， 以为这下子可以有证据来要挟罗斯纳了。老巴尔多洛立即叫来罗斯纳，让他和这位代课的老师上课，他自己也找了一把椅子在一旁坐下。罗斯纳认出这位老师是兰多尔装扮的，心里便有了数。但是有老巴尔多洛在一旁，伯爵和罗斯纳无法相认。聪明的罗斯纳即兴地唱起了歌，用歌词表达着对兰多尔的感情。这时候老巴尔多洛却昏沉沉地在椅子上打起了瞌睡。罗斯纳低声地问伯爵，费加罗怎么还不来？伯爵镇定地说，我们把时间拖下去就行了。伯爵和罗斯纳便卖力气地唱了起来，每个乐段都反复地练习着。不一会儿老巴尔多洛醒了，他看到两位年轻人正卖劲地唱着，也诗兴大发唱了起来，词也是自己编的，表达着他对罗斯纳的感情。此时的他已经有点飘飘然，他的如意算盘是等巴斯勒请的法官和公证人一到，他的婚礼便可以举行。等到婚礼一旦完毕，他再也不用害怕什么人把他的罗斯纳抢去了。费加罗来了，老巴尔多洛一见费加罗便又来了气，你小子进出我的房子就像是出入广场，也太随便了。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就马上把欠我的100块银币连本带利还我。费加罗见老巴尔多洛在场，没办法和伯爵说话，便耍贫嘴逗弄着老巴尔多洛。最后老巴尔多洛生了气，别废话了，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费加罗说，您千万别对穷人这么粗暴，我是给您刮胡子来了，并没有别的事情啊。今天不是您刮胡子的日子吗？老巴尔多洛仍然觉得不对劲儿。你明天再来不行吗？明天可不行啊，当地驻军明天早上要来取泻药，这是好多人帮了我的忙，我才做到的一笔生意呀。巴尔多洛没话可说了，便自己去取刮胡子所用的东西去了。费加罗连忙说，我差一点就拿到了开门的钥匙。刚说完，老巴尔多洛又回来了，他不放心，让费加罗去取工具。他警觉地对伯爵说，他就是带信给伯爵的那个坏蛋。我看他是像个骗子，伯爵附和着。另一间屋子里忽然传来了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老巴尔多洛连忙奔过去查看，房间里只剩下了伯爵和罗斯纳。伯爵激动地说，感谢费加罗为我们安排了这几分钟，我求您小姐答应我晚上和您谈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从百叶窗爬进来。巴尔多洛抱怨着走进来，刚刚坐下巴斯勒来了，伯爵大吃一惊。巴尔多洛感谢巴斯勒派他的学生来告诉他的重要消息，巴斯勒也大吃一惊，紧紧地盯着伯爵。伯爵机智地应付着。老巴尔多洛这时候已经深深信任伯爵了，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老朋友巴斯勒吃惊的表情。最后在伯爵的金钱收买下， 巴斯勒趁机退出了他们之间的是非，溜之大吉了。就在这对情人在费加罗的帮助下将要如愿以偿的时候，老巴尔多洛丝毫也没放松警惕，而伯爵和罗斯纳却有些轻敌。他们悄声的谈话被老巴尔多洛听到了，这下子激怒了老巴尔多洛。好一个阴险的阿隆佐，你也来勾引他。伯爵镇定地说，巴尔多洛老爷，假如您经常是这样，那么我一点也不奇怪了，为什么小姐不愿意做您的妻子？因为您太妒忌了。这是什么话？气死我了。罗斯纳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我宣布，我的人身和财产都被人非法的侵占着，谁能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监狱里营救出去，我就把我的心和我的终身都贡献给他。说完他转身走了出去，伯爵和费加罗也跟着走了。屋子里只剩下老巴尔多洛一个人，正在他孤独的自言自语诅咒着这些年轻人的时候，老朋友巴斯勒又来了。他回去仔细琢磨，发现了问题，又来告诫老朋友巴尔多洛，从他交给你的情书看，我仅仅以为他是伯爵的奸细，但是我回去发现了他给我金币的数目，我又怀疑他很可能是伯爵本人。什么？那你刚才不说，现在才说，你也不应该收他的钱。老巴尔多洛为老朋友的不忠感到伤心。嗨，有什么不该收的？我觉得为一个不爱的女人不值得。还没等巴斯勒说完，巴尔多洛就打断了他，这用不着你操心了，宁可她嫁了我而哭，也不能叫我娶不着她而死。好吧好吧好吧，你娶吧娶吧。我的医生先生，今天晚上我已经为你约好了公证人和法官，不过他们可能来不了太早，因为我听公证人说费加罗的侄女儿今晚上也要出嫁。不行，你赶快去找公证人，别上当，费加罗根本就没有侄女，这可能又是他们的圈套。老巴尔多洛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他不能再等了，他要立即就举行婚礼，否则夜长梦多。巴斯勒起身告辞，他们各自准备去了。老巴尔多洛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自己的婚事，伯爵和费加罗也按照计划从阳台上百叶窗爬了进来。他们找到了罗斯纳，伯爵向罗斯纳小姐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且向小姐说明了自己隐姓埋名只是为了想知道罗斯纳小姐爱的是否是他本人，而不是为了门第和金钱。这下子罗斯纳小姐也明白了伯爵的真心。就在他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费加罗发现他们爬上来用的梯子被抽走了，同时楼下传来了开门声。伯爵搂住罗斯纳坚定地说，别害怕罗斯纳，我爱你，我什么人都不怕。走上楼来的是巴斯勒和公证人，伯爵主动地和巴斯勒打招呼。巴斯勒很吃惊，他们怎么在这儿？可是公证人却误会了，这两位就是未来的夫妇吗？ 伯爵不等巴斯勒开口，便接着说：“是的，先生，本来是请您到费加罗理发店的，可是我觉得这里比较好一点。您把结婚证书带来了吗？”“ 带来了。”“您就是阿勒马维华伯爵吗？”“ 是的。”伯爵迅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刚刚签好字，楼下便传来了纷乱的脚步声。老巴尔多洛带领着法官和警察冲了上来。当他看到有公证人在场，也大吃一惊。“ 快快，把他们这些流氓全抓住！” 公证人说：“我是您的公证人，不要开玩笑。”法官说：“ 等一等，我认识这个费加罗。夜深人静，你到这所房子里来干什么？”“ 大人，我是和阿勒马维华伯爵一起来的。”“ 伯爵在哪儿？” 法官立刻有些紧张。“ 他们不是强盗？” 老巴尔多洛气急败坏：“ 别管这个，现在爵位再高也不管用了，劳您驾，请出去吧。” 伯爵镇定地说：“是的，爵位再高也没有用，但是最管用的是小姐刚刚选择了我，而不是您。”公证人在一旁插话：“ 是的，先生，一点不错。” 法官在一旁也说：“ 这是最体面的婚姻，你再抗拒下去，只能说明你在被监护人的财产保管上有问题，我要查一查。”这下子老巴尔多洛像泄了气的皮球。“ 哎，都怪我撤了梯子，倒成全了他们，我也太不小心了。”费加罗嘲笑地说：“ 不是不小心，是你常识不够。青春和爱情同心协力地要骗一个老头子，他无论如何怎样小心提防，都是徒劳无疑的。”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18世纪著名喜剧作家伯马舍的剧作《塞维勒的理发师》。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